one cursed fellow. 2009年12月23日星期五晚，亦即系康子君离奇死亡前嘅两个星期左右，佢好似惯常一样，放学之后翻到去父母打工嘅城镇，同佢哋欢度周末。当晚嘅一情一景，佢爸爸依然记得好清楚。 嗰晚食完饭，我哋一家三口一齐出嚟散步，行行下。 爸爸，我想食蛋糕啊，不如你买俾我食啊，得唔得啊？ 当然冇问题啦，我哋去买啊。 多谢啊，爸爸。嗱，我将个蛋糕咧分成三份，大嗰两件咧就你哋嘅，呢件细嘅咧就我嘅。嗯，好味啊，个蛋糕真啊。 嗰晚佢一啲异常都冇，就同平时一样。我仲记得佢临走前同妈妈讲： 屋企嗰啲金同油咧熟晒啦，下个礼拜我唔翻嚟啦，我要翻去摘晒佢哋落嚟，再下个礼拜咧就拎翻嚟俾你哋食，好唔好啊？ 好好，子君真系孝顺啊！ 两老点都谂唔到，原来呢一日就系佢哋同子君相处嘅最后一日。在重逢的时候，他不单止不可以摘金和油给他们吃，还跟水果一样悬挂在半空，不识喐，更加讲不出为什么他要离开他们。 好了，那听到了，就是呢、这一幕呢其实就是、康志君咧，佢死之前咧，大概两个礼拜到啦，咁就翻咗去佢爸爸妈妈住嘅地方啦，个城市嗰度咧，就系同佢哋欢度呢一个周末嘅。咁但系咧，当时咧，爸爸都话啦，其实冇乜特别咯，平时都系咁样相处，大家好开心。咁啊，阿子君咧仲话咧，要翻去乡下嗰度咧摘啲水果，好孝顺啊，俾爸爸妈妈食噶。咁点解一个咁正常嘅小朋友，会无端端咧两个礼拜后咧，自己喺农村嗰间屋嗰度咧，祖屋啦，所谓嗰度咧自杀咧咁样？啊，但又奇怪，佢之前嗰个礼拜咧，即系其实佢又跳咗个礼拜冇翻去爸爸妈妈嗰度噶嘛，吓，即系 摘定啲金啊， 系啦， 嗰啲等佢哋翻嚟食噶嘛， 系啦， 特登就嗰个礼拜唔翻， 系啦，咁又咁巧啊吓，咁啊爸爸妈妈变咗即系。都覺得很難接受咯，咁啊突然間即係一個咁乖巧嘅小朋友，因為其實佢哋咧，佢爸爸係41歲咧先得子嘅，咁啊獨子嚟嘅，咁啊所以咧就特別愛錫佢啊，嚇咁。但係頭先阿師傅你都見到啦，即係阿志軍嗰個相咧，即係我就覺得佢嗰個眼咧，其實係都幾無神嘅，同埋嗰個眉啦，都係即係好似好稀疏，同埋即係雖然有少少朦啦，但係你都見到咧，其實眼同埋眉咧都係耷咗落嚟嘅。呢、這個會唔會你都睇到少少氣息嗰啲咧？其實， 但係佢氣息要真人先睇到嘅，即係你睇到佢嗰個三庭均唔均稱啊，或者嗰堂眉啊、個眼啊、耳仔生得好唔好？但係未至到唔合格咯。 OK， 明白嗎？我哋亦都未至到話喺佢個相上高，你睇到即係講得盡啲啊，係咩？例如咩短命啊，咁嗰啲啊，黑父母嗰啲，我話俾你聽睇唔到。 睇唔到嘅， 即係唔係短命相啊？ 冇錯啦，咁變成我就其實一開初我就好排除嗰個自殺嗰個冇個機會接近零。 哦，原來師傅都係一個奇案咪嚟嘅。點解你覺得接近零啊？頭先你就話因為冇可能自己綁自己上去， 因為冇可能咁樣自己綁上去，自己吊上去咯。依個動作做唔到，最難做到嘅就係話佢成個人綁住咗咧，後邊嗰個結啊係打唔到啊。 後面 結你點打啫？我都唔明白你點樣打，即係除非我哋冇乜點玩過成結咯。如果你玩過成結，你知啊，有啲位你係真係做唔到嗰個動作。 唔係，我覺得反而係佢係咪佢個手嗰個結佢自己綁唔到咧？因為其實佢嗰個下面咧，佢就一路翹咗上嚟噶嘛，跟住就要喺個手嗰度綁 住。最難後邊要收繩嗰下， 後面要收繩 啊！後邊要收咗個繩，後邊有個結打嗰下最難。 嗱，結就其一啦，同埋你話要上咗條梁咧，咁可能我當佢真係企上張凳啊！哇，你已經嗰陣時綁到咧，即係成條魚咁樣，你點上啫？ 張 係啊，你仲要稱咗個秤砣喺下低喎、啊，你今日更加做唔到。 你因為有埋個秤砣咧，你個人個平衡都更加難啦，已經。咁你再要上埋個量，就係好難嘅事嚟嘅。 系、嗯、咁，當然頭先我哋都話啦，咁佢自殺亦都係唔覺係有呢一個可能性嘅嚇、嗯，即係從佢生前嘅種種舉動啊。咁當然啦，好多人自殺咧，即係佢哋屋企人咧都會話啦，冇可能嘅，佢唔會嘅嚇。佢、之前先同我傾完偈，或者之前咧先 po 咗張食面嘅相上去 Facebook， 點會轉個頭自殺咧？但係偏偏咧，我哋成日見到咧係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咁會唔會有時即係自殺呢樣嘢真係神推鬼拱，即係好似有一啲？即是外来的力量，即是神秘的力量，好像是驱使做一件事的呢。 除非你说那种力量是大到我们说那些所谓、那些不是一般小鬼、 okay. 是那些很恶那些很大那些邪灵、啊、或者鬼足以将他整个人飘起浮起了好像变魔术那样、你又有方法勾到他 找替身、 啊、很难 就强烈地夺他死、 啊、类似这样拿他命 不過咧，同埋佢無端端咁樣話呢個禮拜唔翻去咧，都會好似會唔會都好似啲奇怪咧？跟住等於自己細個咧，都會同屋企人講啊：，喂，我今日晏啲翻我去圖書館啊！但係就可能係未必去圖書館嘅，去做第二啲 嚇、哦啊。你嘅經驗就係咁啦，係嘛？ 我經驗咁 啊。咁啊，但當然咧，可能係巧合啦。亦都其實我哋唔知啊，因為父母冇講太多資料出嚟，究竟會唔會係間唔中都唔翻咧？我哋唔知道嚇。咁、啊、但係咧就從頭先我哋所講嘅跡象咧，首先可以排除咗係咪？可以 delete 咗呢一個魚啦，魚蝦蟹嘅魚可以 delete 咗、啊嗯、 而且你細心啲睇一睇咧，佢係嗰啲叫經典典型嘅五花大綁。 五花大綁係 嗰條繩啊，索得好實㗎。不是一般即是你鬆泡泡咁樣，綁住自己，我俾個你俾個假人嚟綁啊，你都搞餐夢咯， 係啊， 唔相信你自己試一次揾個假人嚟綁，然後吊上去都覺得辛苦，何況今次綁自己， 係， 同埋你有冇留意特別佢大髀嗰條繩嗰個印， 好 深 嘅 嗰度 係 收落去收， 嗰一張我哋 一定 係 有人去索嗰條繩，將嗰個後邊嗰個活結嗰個套咧再進拉， 但係會唔會係佢原本唔係咁緊嘅？咁但係因為佢下唔係，但係因為下邊有個秤砣噶嘛， 做唔到，唔係 一路咁拉到咁實， 唔會啊，因為我綁過類似嘅嘢。 點解啊？你綁邊個？ 做唔到啊，做唔到，因為細個就玩啲繩結咯，因為繩結裏邊有好多種綁法噶嘛，其中一啲叫做吊一啲寵物啊，上向下。我自己公司個 LED 招牌係好多年前啦，我都係咁打個結，嗌個徒弟喺茶底幫我扯上嚟。咁、你承揭係有一定嘅技巧同嗰個技術嘅，好明顯你見佢承揭就內地都有人報道過啦，係一啲叫專業手法，唔係一般人嘅。而且對嗰個打獵啊，喺一啲寵物上高係非常之熟悉。我哋在座依度四個人應該都做唔到依、這個。 嗱，咁如果咁講，不論嗰個係咪佢自己綁啦，咁即係綁嘅人咧係專業嘅繩結專家。 而且嗰條繩仲係粗嘅，細心啲睇下，嗰條繩唔係一般幼繩。 咁唔係幼繩，真係唔係幼繩。 你要揸住依條繩去形成咁樣，我覺得係仲難咯。 係，而且咧，阿爸爸咧就話咧，康爸爸咧就話，其實佢嗰個牀嗰度咧就有一條新嘅鐵鏈啦。咁同埋咧，佢就即係。佢又冇讲到，但系咧就亦都冇资料讲到咧，究竟佢呢啲绳啊，呢啲咁嘅秤砣咧，平时系咪喺屋企嘅咧本身？定系咧喺外面买翻嚟咧？ 通常咁重咧，就喺农村里边经常会 即系屋企本身有呢个架撑， 嚟称下猪啊，或者称下啲农作物啊嗰啲咯。 即系分 但系我另外一样嘢，我就好奇怪，成日想问啊，究竟佢嗰件衫系后期啲公安将佢反上去啊，定还是发现条尸嗰阵时件衫已经系笠住个头啊？ 阿毛可以讲下呢个？ 我谂佢发现条尸嗰阵咧，件衫就唔系笠住嘅。 哦、 但跟住是可能公安到场做记录的时间、 就 揭一件衫嚟影过， 佢哋啲文化啦， 可能 第一现场 系啦，好奇怪。 可能要揭起嚟咧，影一影里面嗰件泳衣究竟系点样样？ 系 里面嗰件泳衣系件一件头嚟嘅，就唔系三点式嚟嘅。 系因为佢呢一个衫咧系非常 QK 嘅。嗱、首先咧嗰个红衣咧。同埋呢個泳衣咧係女裝嘅， 但係佢係男仔嚟嘅， 佢係男仔嚟， 佢件泳衣有 pat 咯，我就見到，係咯， 一路我開同埋佢係有裝假胸嘅。 原來係有裝假 胸， 我就點解成日問佢點解 嗱 呢 一個裝假胸，我就喺個嗰個網嗰度睇到話裝假胸咧，點樣裝假胸？ 即係塞翻 攝攝個 pad 落去咯。你而家呢一個 係好明顯咯，你見佢有胸啊？ 但係因為有啲泳衣佢本身有個 pad 㗎嘛。係 啦，唔係但係嗰個後來調查翻係話裡面係塞翻啲布喺裡面，等佢好似真係一個假嘅乳房咁樣。 咁樣為 之 假，叫假胸。 小朋友一定玩過㗎啦，男仔扮女仔塞兩個橙喺心口。 仔高咁樣，咁但係咁啊，所以。就係點解咁神秘咧？呢單 佢遇到咩嘢都呼之欲出。 係遇到乜嘢，師傅？師傅， 但係 我哋要继续解构埋落去， 好紧张 啊！有啲 紧张喎，你讲到咁样嚟吓我哋嘅。咁但 系仲有一样嘢叫花鬼啊，唔听过，唔系花家姐，叫 花 鬼啊， 冇听过。 花鬼就啲咸湿鬼咯，啊，专门就系搞人啊，同你即系交合啊，喺里边交沟 啊， 令到你好过瘾、好爽啊，每一晚都。繼續想嘗試去懟冧自己，即包括有些人用濫用方式，有些人用飲酒，有些人就話用瞓覺的方式，希望夢裏面再見翻佢，不斷咁沉溺落去咯。 哦，呢啲叫花鬼。 你不排除佢係遇到嗰啲所謂花鬼，令到佢行上呢條路。 哦，所以會唔會就所以佢就閂埋咗前面啲門啊，開淨係開住個後門等個花鬼。 花鬼要入要開門嘅咩？ 其實唔使啊， 穿牆嘅話，阿 Candy 你見到啲都穿牆嘅喎。 開個後門啫，開個後門等佢 做。但係嗱，我又覺得可能性係低啲。咁如果鬼搞佢，又唔使搞咁多繩又成啦，唔通嚇？即係咁搞嘢。 但係最驚係人扮鬼啊！ 嗱，阿師傅咧，頭先咧有個推測。就話咧，即係如果啊，假設啦，而家我首先因為我哋自己排除啫，大家可以繼續 keep 住你。如果認為係自殺，你可以繼續咧投自殺一票喺呢個奇案迷會嗰度。咁但係阿師傅咧就話，你覺得係應該有一個人係潛過入呢間屋嗰度咧，就係、是可能係對佢係有一啲即係對呢個一個小朋友啦嚇、啊，就做咗以上嘅行為啦。 冇錯啦。 咁你係從一個叫做殺手嘅角度啊， 係一個犯罪學嘅角度去睇依個成個情況啦。 點睇？ 因為我就好相信咧，變態嘅人咧，如果你話都市多咧，越靜嘅地方反而更加多。美國就係咁咯，係 啊， 美國就好典型啊，嗰啲變態狂魔或者早好多年前咩講到奧地利啊。德國啊，嗰啲好靜嘅一啲叫鄉 村莊啊， 咁啲鄉鎮可能係得幾百人嘅啫，咁你先至會容易產生嘛，因為人本身唔係孤島啊嘛，當個社交能力產生障礙嘅情況咧，就唔覺咧就會揾一啲叫做弱小嘅人啊嚟做實驗。或者甚至乎去侵犯佢，而產生類似一樣咁嘅結局。 嗯，係因為佢呢條村其實都幾疏落嘅，好似係得幾百人住嘅啫。咁、但係嗰個阿村長都話咧，我哋條村好太平嘅不嬲都，點解會無端端咧搞單咁嘅嘢出嚟咧？ 嗰個就係最唔太平啊嘛。 因為大家冇防範啊，完全 冇錯啦， 係咪先？咁但係咧嗱，亦都有一個嗰啲。叫做鄰居啦，就話：，哎，其實我都見到有個陌生人咧出出入入嘅，咁咧都唔知係咪即係就話同佢阿媽發夢見嗰個唔知咩著黑衣嘅人咧，就好似啦個款咁樣，即係有少少就話即係聽到乜就講乜嗰啲啦。我覺得咁究竟係見到乜嘢咧？係唔實在嘅所有嘢。咁似乎咧就大家都覺得，哎，點解會咁詭秘嘅咧？無端端喺裡面咧就咁樣，即係以一個咁嘅方式咧係去即係吊死咗咧。咁啊，跟住咧就。是最緊張的部分就要我們現在開始講了，就是在網上就有人有一些人不知道是不是高人就作出了一些靈異的分析，關於這一宗案他們從一個非常靈異的角度去解拆的，這個叫交給陰間電台的阿毛，也是剛才有個朋友就說聽了這麼久午夜騎士團和東頭才發現阿毛是同一個人，如果你以前 其實是同一個人， 如果你以前聽過這個陰間電台那個阿毛都是今時今日這個東頭的阿毛， 那 時 叫 毛 邪，現在叫阿毛， 阿毛邪 OK， 那毛邪你可不可以說一下其實人們怎樣解拆是靈異角度呢？ 最流行的那個叫做靈異或者法科比較法科的說法呢，就是說那個男仔佢死嘅時候身上邊有一件紅色嘅衫啦， 係 OK， 咁呢件紅色嘅衫代表咗火嘅，象徵火。佢裏邊著住一件泳衣，象徵水。咁就佢腳下邊有個秤砣，代表金。咁佢身上面纏住條繩，同埋佢個上邊個橫梁咧，就代表咗木。咁如果個人咧就離咗地。地本身就是土啦，咁金木水火土呢五行咧， 齐晒噶咯， 系齐晒嘅。 咁其实我哋而家系咪都系有金木水火土咧？我呢度都有个金。 其实系嘅，人正常生存环境里边呢五个 element 一定存在嘅。 有土喎。 你冇呢五个 element， 其实你生存唔到嘅。OK， 好啦，咁呢五个 element 喺度做乜嘢咧？咁其实就系所谓法科或者茅山术里边一种法术。呢种法术咧系攞嚟将一个人嘅灵魂完完全全咁抽出嚟嘅， 系 啊，即系呢个系一个最流行嘅讲法， 勾魂 我哋吊 雲，吊 雲加嗰個 technical term 個吊雲， 同歐雲有咩唔同 啊？唔同啊，嗰啲歐雲奪魄係另一啲嘢啫。吊雲嘅意思係提取嗰樣嘢為用，所以稱之為叫做吊。 咁程度上係邊個嚴重啲咧？ 誒，睇你我哋想點咯，因為睇你個誒最後要嗰個誒 effect， 我哋想做啲 視乎目的。 假設你係想攞一個細路哥，包括呢個細路哥係再生，你要去極度痛苦，然後攞佢嗰個雲頭出嚟用，定還是已經死咗？然後你好似同佢嗰個媽咪簽咗某一個契約，要去出賣嗰個 BB 嗰個類似嗰啲紙殼車個胎盤出嚟，嗰兩種 養鬼仔嗰啲 啊，冇錯啦。其實係異曲同工啊，甚至有一啲叫最陰損嗰啲係點咧？就睺佢仲喺媽咪個肚裏邊，而等佢媽咪承諾咗去出賣嗰個 BB。 哦，呢個 又係更 加呢個我聽過喺泰國係有啲， 因為咪上次我哋講嗰個沙田巫師嗰度咯。或者人話佢係一個誒攞嗰啲大肚婆入邊嗰啲， 係啊，即係要最要佢哋最天真、最無邪，但係個怨念亦都最強嗰剎那， 英靈 嗰樣嘢凝結喺度咯。啊， 但 係 頭先咁嗱，有啲人啊用呢個茅山角度去分析，有金木水火土啊，又 大家最最弊弊一樣嘢咧，就好好驚啊，好驚就係下下。就係話咩茅山方式咁咯，變成好似 label 咗 ，label 咗茅 山 一個 icon 一聽到茅山就好邪啊！ 其實我哋應該畫一個咧，係用一啲叫做符法嘅方式，符 法。 咁另外咧就唔好話嗰啲叫做修道，嗰啲我哋話叫做可能係喺度修法或者練法嘅人。因為如果你話佢係修道咧，大部分道都係講正嘅。 係 啊，你諗下以前嗰套什麼徐克嗰個咩道道道啊，蜀山教，我哋成日覺得道。道嘅一種正統，一種叫做大自然嘅規律。 道就係正道， 冇錯啦。咁依家我哋行嘅係法，法係分開咧。陽法、陰法、上法、下法。依家好明顯咧，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咧，依家行緊一啲叫陰法、邪法、下法，關於下低嘅嘢。因為由於佢通常行一啲下法或陰法嘅嘢咧。最有力噶嘛，即係正如有啲人話，我最厲害邊支奶網嗰度猴子偷桃咁樣，呢啲就陰法啊嘛，所以陰法咪勁咯，即係正如等於啲人戴佛牌啫嘛，正正經經戴個聖笛唔中意啊，我整個陰牌嚟嘆下，哇， 邪啲 嘅 咪，力量大啲， 所以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變成你見到依一類型咁嘅古靈精怪嘢咧，其實我哋話喺風水學嘅角度啊，八運係越嚟越多，一八運咧就興一啲復古嘅嘢，就2004到2023啊。咁所以 咁深嘅死啦， 咁樣。 咁但係你 零四至二三年， 嚇2004到2023， 做咩啊？我哋而家無端端講 八運，唔係 八運啊， 八運 啊， 係啊，因為八運兄外獅子四個一坐咗呢度。 哦，咁樣 古靈精怪先， 冇錯啦，古靈精怪，但係又要加啲傳統喎，所以先至有葉問咯。明我个意思嘛？叶问在生嘅时候，咁我问阿准伯，咁佢阿爸都冇威风，话一八运啊嘛。 嗱，咁我哋唔好扯咁远先。首先讲下嗱，其实头先所分析嗰样嘢咧，即系有人就我称之为有少少嘅叫做穿凿附会，我自己觉得。虽然我唔识呢啲茅山嗰啲嘢，但系我唔觉得有个人会即系要佢需要咁样去吊起一个人嚟做呢一个所谓嘅法术咯。是不是、即其实你刚才讲的东西都不代表他要这样绑、他就这样用一个普通的方式这样绑住他都可以五花大绑为什么要这样吊起他呢还要加个秤砣呢即就是因为那个金、那个秤砣是个金所以要用秤砣 吊起来没得解的冇 是吧在网民流传的讲法里面就是说这种吊法这样吊住个人、你那个五行先齐 还 有你这样吊起个人呢他死的时候呢先容易攞到佢嘅運，因為 咁樣咧，要咁樣 離咗地啊嘛。 哦，即係如果你咁平擺喺個地下就唔得。 唔係，因為嗱呢個我聽翻嚟嘅啫。因為人死嗰陣咧，其實三魂啊嘛。咁三魂就有一個會留咗一副骨嘅，咁有一個就喺個頭度走，一個喺腳走嘅。咁如果嗰個人佢死嗰陣只腳係點嘅地，或者佢心敲佢係接觸到地下咧，咁佢嗰個魂可以走到。 哦。 咁如果真係所謂施術者想攞走曬佢三魂嘅時候。咁其中有一位咪难攞到咯，咁咪掉咗离地，咁样称直晒佢，你就容易抽走佢。嗱，呢个就坊间嘅讲法。 系师傅，你觉得有冇谬误咧？呢一套 差唔多咯， 真系有呢一套咁嘅讲法。 唔系有近似嘅嘢，但系因为即系太过法门嘅嘢，就唔可以话讲咁多，乱咁多。咁 自 此又互联网又多咗一笔，咁咪啲人我其实上网咧谂谂下话，我一定要喺大陆要创一番事业，咁咪又搞啲 咁啊系，就喺度即系 咁变咗作业啦。 系啊， 系啊，呢啲自己要 即系其实个情况，你即系等于啲人话提取私有啫嘛。嗰个就讲得，因为点解咧？太多人讲啦，咁讲到变咗就 common sense 就系话你瞓个人喺度看佢，原来等佢滴啲油落嚟，个个都系咁。 所以师傅真系好正义，我觉得。但系咧嗱，亦都要我哋不如就咁分析翻啲人讲嗰啲嘢啦。跟住佢话咧，即系佢嗰个额头嗰度咧，咪话有一个细窿嘅。咁啊啲人咧就话，喂，吉一个细窿喺度咧，就可以令到佢泄运啊。即系泄咗个运出嚟啊！ 喺嗰度去勾或者掉个运。 咁啊，即系呢啲咁嘅讲法咧，听上嚟就即系相当之神怪啊！咁啊，当然啦，就信不信由你啦吓。咁你哋自己咧觉得咧？ 我觉得会唔会之前已经冚到个头，已经整亲噶啦，已经 吓。咁啊，有啲人咧，从一啲比较科学嘅分析咧，就话其实咧，好多人死咗之后咧，佢都会有一啲咁嘅红点出现嘅，即系其实嗰啲系一啲 尸斑， 系啦，好自然嘅生理嘅症状，冇乜咁出奇嘅。吓咁亦都系即系唔好喺度小题大做啦，咁有啲就系咁样讲嘅，咁但系反而咧就系话即系之后咧，其实咧因为唔系咁简单啊，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系有啲人，其实我睇嚟睇去都系，其实都系一篇好似系一两篇，系用呢一个方式某君啦、用呢一个方式去解拆，咁因为好吸引啊嘛，听上嚟系咪？咁啊啲人就以讹传讹啦，就好多人都觉得咧，咦？似乎啊，真系吓。有啲有啲系啦，似层层，真系未必无因，真系系咪因为系有人想系去，但系点解要即系睇中呢个小朋友咧？即系点解要得罪咗咩人咧？系咪佢爸爸妈妈得罪？ 那个动机有啲拗头嘅， 系啦。你攞佢魂魄或者锁住佢魂系做乜嘢咧？ 如果呢个小朋友唔系自杀，唔系意外，系他杀嘅话，咁究竟咩目的咧？嗱，即系呢两个爸爸妈妈其实喺即系出声打工嘅民工嚟啫， 佢哋冇乜特别，即系复杂背景嗰啲咯， 冇复杂背景，冇钱，咩都冇，咁点解要咁杀咗佢嘅仔咧？有咩用咧？咁即系呢个先至系最难拗。 定系话阿师傅讲嗰样嘢咧，纯粹一个变态杀手，但系一个比较熟盲山嘅 家庭嘅变态杀手， 或者系熟盲山嘅， 甚至乎佢系嗰个人系即系有啲。即系傻傻地啦，想去试一啲所谓佢认为嘅方式。 系，因为师傅话其实好多人咧，即系喺内地啦，你知道。 哎，潮流系好兴 啊！好多人喺度试法啊。 想学法术啊！ 想学法术。 想学法术啊！咁佢哋通常大陆话即系不务正业嘅，你两个方向啫，一个想学骗术，即系要学千术啦；一个就想学法术，就希望成为一啲法师啊。一些威力無窮的，因為其實你學了法術，然後又真又假，那些要拿證牌來簽你嘛。如果另一種簽術呢，就可能是打麻雀啊、賭錢啊，或者呃你副身家，那種是另一邊嘛。所以兩邊都其實很合適。 但是你剛才所說就是起碼這個人要熟知他家裡只有他一個， 因為就是那個13的問題嘛。即如果他假設真是一個變態殺手，他就一定熟悉他的家庭，也都知道這個小孩哥，也都可能知道這個小孩哥的一些東西， 一些八字 的東西，裡面一些可能是八字上高，或者可能他真的陰年陰月陰日陰時生，而他信這件事要拿了他的魂才夠力。有的，有些情况，因为去到今天有些人都很迷信这件 事。是，那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人呢又可以查人家家宅的，又知道这个男仔就是纯阴，我说他就是这个阴年阴月阴月出 生。有 他这样讲的， 不 单止这个都是小事。 但我真的事前没看过资料。 是，不要紧你现在。 我就估到他有机会是从这些方向去考虑。 是啊，因为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们会。 因为还有一个情况在内地是很盛行的，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你知不知道什么？就是以前香港的港产片，就是讲啲法术啦，讲啲道法， 即系一味道， 系影响好深远噶。依家内地， 阿林正英嗰啲， 真系照正嚟睇，照正嚟 con， 照正嚟做咯。 吓，但系嗰啲戏嚟嘅啫。 啊，你唔好理。但系当年嗰啲戏咧，背后系有资料搜集嘅。咁但系如果， 但 系 你唔会100%咁照放出嚟噶嘛？ 佢就系要120%、150%去放大佢出嚟。 抛压佢。 啊，冇错啦。然后你先觉得嗰样嘢系劲啊嘛。 跟住仲要揾啲人嚟做一啲活实验啊。 类似咁样啦。啊。类似咁样啊，咁佢哋会尝试去咁样去做咯。啊， 惨过七三一。 嗱，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咧，其实呢一个康志军咧，就有一个同父异母嘅，定系同母异父啊嘅哥哥嘅。咁咧就一直咧呢个哥哥咧都系备受冷待嘅。咁父母就淨係錫曬啊志軍咯，咁亦都所以咧，有人猜測咧，會唔會係佢呢一個同父異母嘅哥咧落手嘅咧？咁但係當然啦，佢要識呢啲咁嘅所謂，如果係你如果當係真嘅話，就要識呢啲咁嘅茅山術啦，或者呢啲咁嘅成結 捆绑的方法啦。 哦，承建咗捆绑方法，农村好多人 啊，农村好多人识。O K， 咁啊，跟住仲要借一个即系好嘅机会，可以控制到呢、這、一个小朋友咧，等佢咧可以任你游轮啦，咁系咪咁容易咧？ 咁、因为佢系佢阿哥嚟噶嘛，即系如果佢翻到佢屋企嘅话，咁佢一定可以即系同佢。 我觉得咁睇，两兄弟嚟嘅。个哥以系啦，作为一个哥嘅身份，可能之前都冇同个细佬玩到咁激嘅，教细佬玩第啲游戏冇咁激嘅，个细佬已经接受咗同阿哥去玩噶啦咁。咁然后去到最尾，阿哥就系拣呢个日子去落手同个细佬玩激啲。咁、可能个阿哥都未必真系想杀个细佬嘅，但系点知激过头。 咁似前嗰排朗豪坊嗰单嘢， 玩过火。 龙方边单啊？ 唔系影相嗰单， 影相嗰单 系啊 ，OK， 吓我嗰单， 玩 过 咗龙， 私影嗰单。嗯 ，Candy 想讲咩？ 我话可能另一个做法噶，咁佢可能阿哥系，可能佢阿哥系谂住系想杀呢个细呢、這个细佬嘅，咁杀完佢细佬之后咧，就谂住点样做成做咗一个好似好灵异嘅现象出嚟，俾人睇到，咦？ 哦，攞嚟 cover 嗰个， 故弄玄虚， 即系 cover 到，咁啊等于唔会谂起系阿哥做。 阿哥可能都有揭过几本嗰啲咁嘅书啦吓，讲下呢啲或者系听个师傅讲下。 最主要系嗰度嗰啲地方啲乡下，我唔知道有冇喺嗰啲乡下度睇过电影，好搞笑啊！街头街尾咧，有嗰一个年代攞柄录影带出嚟播咧，遮埋几块布咪就 系 电影院咯。系 啊， 我同边个？ 即系抄嗰啲剧情啊，可能 入去跟住就睇到红了嗰啲咁咧， 又睇完又系。一日翻来覆去咁样，就睇嗰啲剧情。话 唔定佢哋以为阿林正英仲喺度添啊！ 系啊， 好啦，咁啊，即系所谓佢嗰个玄妙嘅地方咧，亦都不特止嘅。头先我哋所讲嘅其中一部分咧，就系之后咧，有人就话咧，吓、仲有咧12个小朋友咧，亦都系咧离奇咁样丧生，系讲紧全中国啊， 全中国 啊，有12个小朋友离奇咁丧生咧，而咧导致佢哋咧有另外一个咧，就关于续命嘅一个。叫做阴谋论，我哋翻嚟讲下呢个阴谋论。 好啊，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